百姓买东西啊，就是图一个性价比。即使呢您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但是并不能够阻止咱们追求更加舒适、更加品质生活的权利。 嗯， 在经济范围之内享受生活，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就趁着全年度这疯狂的一次底价优惠，给自己和家人置办一床温暖、防螨、吸湿、排湿性特别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羊毛被吧。 没错， 不是说几千块钱你要考虑一下，今天多少钱？是直降2500块钱，只要498。 嗯， 还有两只的安睡枕免费赠送，订购2床才996，但是直接带走3床羊毛被，还有4只安睡枕。 没错， 此刻电话400710888，400710888，全部满线，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400710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今天感觉到冷了吗？ 这该招呼上都得招呼上。 是什么叫招呼上都得招呼上？ 反正就是像帽子、口罩、围巾啊、手套 啊这些都得戴。 是，这个俗话说冷在39， 爱在北京。 嗨，这个今天北京的冷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 就感觉是深冬腊月了， 是吧？ 嗯， 今天虽然说天气预报是-1度到-9度上下，但是呢也将会成为这两年最冷的一天，而今天偏偏要赶上大风天。 嗯， 上午还行哈，上午我带我们家孩子出去还行，哎呦，下午就开始刮大风了。 是， 专家说这个当气温在0度以下，风力每增加2级，人体寒冷的感觉就下降6到8度。你算算， 今天几级风？ 今天4-5级风呗， 5-6级吧， 5-6级啊。反正您最好把羽绒服都拿出来， 一件还不够 啊，有可能是您得把最后的那件羽绒服给拿出来， 里边还得套羊毛衫。 嗨，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分析师阮恒辉介绍说，如果有人问你北京这个月这个11月天气如何，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哪么一句？ 最阴的上中旬， 嗯， 和最冷的下旬。 嗨，这11月整个就不好过。 最阴的上中旬是说日照时间最少，那天好像下雪，那天下完雪不是晴天了吗？ 就说太阳这已经停工好长时间了嘛。 啊，是是是，终于见着太阳了。 嗯， 啊，这个今年11月下旬的平均最高气温，跟常年11月下旬相比显著偏低， 嗯， 而且有望成为1951年，51年你多大？ 嗨， 最冷的一个11月下旬。今天的气温预计是-1度到-9度啊，这可能比北京平时最冷的1月份的时候还低呢。 嗯， 去年冬天北京最低气温都将比不过今天。 嗯， 啊，更何况这俩最低值以前还不是出现在同一天， 是吧？ 所以你看今儿赶上这天儿，就告诉您一句话啊， 嗯， 晚上您要是还出门，记着多穿衣服。 这感觉还真的就像这个以前过年之前的那几天， 啊， 还是说在我们老家过年之前那几天，还不是说在北京的深冬腊月， 啊， 真的是够冷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今儿这天您感觉怎么样？ 您说要是刚刚来北京上大学的南方这些孩子们到了北京 啊， 哎呦，这一冬天可是给大家都冻精神了。 不过南方同学好像比较抗冻，咱上回不是说过吗？ 啊， 南方他没暖气，他可能穿的就习惯了，啊，反正像王哥现在直播期间已经把帽子戴上了， 是 帽子上面扣一耳机，啊， 这直播间真的冷，我昨天我就说了，我都想戴手套上直播了。 嗨，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冷吧。您印象当中北京冷到什么份儿上？ 嗯， 啊，这个最冷的时候您都是怎么过的？今天感觉如何？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聊聊天气呗。 对，大家可以将您的这个互动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啊，您先关注，再留言。从正式开始供暖那一天开始啊，到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 是， 但是位于天宁四桥西北侧的白云观北里1号楼3单元的部分居民家中啊，一摸他们家那暖气片还是凉的。 哎呦， 这是由于管道的阀门出现了故障， 嗯， 而在管道阀门井的正上方啊， 嗯， 它一直停着一辆车，就那个轿车轱辘把这个阀门井井盖给压住了。 嘿呦呵， 有居民就抱怨，你说这一辆车影响了半栋楼的供暖。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这倒霉的一号楼前哈，这是一栋高层居民楼，市民李女士家呀就住在三单元。家呢是一间这个卧室是朝北方向的，入冬之后啊北京气温低，然而这阴面的这间卧室它就没有暖气，只是在供暖刚开始那两天热过两天，后来就不再热了，到现在这已经是彻底没温度，一摸冰冰凉。有居民就联系了负责这个楼供暖的热力集团啊，怎么回事啊，人家说啊，听说是管道有故障在维修，你说为什么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没修好呢，这都快十天了。还有居民打听到啊，说刚开始供暖的时候啊，由于一楼的一家出租户啊，他们家跑水了，导致供暖工人啊不得不暂时关闭了阀门，就修那跑水嘛。维修的时候，工人发现是楼外热力井里的阀门出问题了。 嗯， 而工人们想要去这个楼外的这个阀门去修理的时候，发现阀门所在的井盖上停着一辆车。记者呢也在楼旁找到了这辆京 Q 牌照的日产轿车， 嗯， 发现这轱辘下边确实压了一井盖， 哎呀， 车的雨刷上还夹着一张通知纸条， 上面写什么呀？ 司机同志您好，由于您的车停在热力井盖上，导致我们无法为一号楼三门零三用户维修， 啊， 望您看到此告示，请您把车挪走。 嗯， 下边呢这个还留着北京热力集团西城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记者呢也打电话给了这位留号码的工作人员啊，人家说这张纸条啊是前天写好之后加在雨刷器上的，他和居民呢也都拨打了122报警电话， 嗯， 希望能尽快联系到车主把车挪走，以便能下井修理阀门。但是这不两天都过去了吗，车主到现在都没给回个信儿，也没挪车呀。 嗯， 人家也说只要这车挪开应该很快就能修好。 不话说回来了啊，这个既然在小区里边，能不能跟物业里边商量商量，找几个大小伙子，这车也不沉，咱把它抬起来挪个窝。你有些饭馆停车人家还提供这种抬车服务呢， 是吧？要不然这在屋子里干冻着也确实受不了啊。 对，你这影响一楼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取暖问题。 哎呀，万事俱备只欠挪车。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车主啊，他收不着电话，有可能他电话留的就不是自己的啊。这个能不能够为了大家的这个冷暖哈，咱们在交警叔叔、物业工作人员的见证之下， 是 啊，咱们把这车给他，其实四个小伙子能把他抬起来。 这得想灵活的办法， 就是个井盖嘛， 机智应变哈。 近来每天晚上8:30，央视八套都会播出一则化妆品的广告。 嗯， 广告里边某女星脸色昏暗，眼含泪水高喊我们恨化学， 这什么仇什么怨呢， 哎呀，这五个字随即就占满了屏幕。之后广告弹出了这个化妆品自然护肤的宣传语 啊， 那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化学成分啊。有网友就质疑，化妆品它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呢，你这个涉嫌虚假广告吧，但是厂家没回应。 嗯， 接下来有一位老教授人家不干了，这周公度啊，周公度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退休教授， 老教授， 哎，是这个结构化学基础啊，还有像化学是什么呀这两本著作的作者。 嗯， 从事化学教育几十年了，11月18号他亲笔写下了一个声明，对此事表达了不满。 怎么说的， 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说这是一则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应该立即停播。 嗯 啊，还要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他说了，联合国把2011年定为国际化学年， 嗯， 主题呢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这项活动呢是为了增加公众对于化学的认识和热爱。 嗯， 这则广告是世界潮流，这个和世界潮流是背道而驰的。11月19号啊，周公公把声明就递交给了北大化学学院，学院开会商议决定呢就转交给学校。当天下午呢，北大一个学生就把周公公的声明发到了微博，很快就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截止到目前，据说这转发量超过3000条，评论将近500条。 这网友们一般都是什么看法呀？ 晚上记者在网上随机浏览了大约500名网友的评论，其中93.7%的网友称要尊重科学， 嗯， 抵制虚假宣传，支持教授维权。超60%的网友表示，我们恨化学的说辞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是。 70%认为，媒体作为广告发布平台，传播此类伪科学信息，有把关不严之责。 哎，我觉得人家网友的分析都挺到位的。 没错，其实大家都是明眼人，哎，真是不能几句广告词就给大家都忽悠住了。 哎呀，关键现在被忽悠的是什么呢？一提化学就觉得它是危害我们健康的。 嗯 啊，就包括食品当中一说有添加剂，就认为这东西不好， 觉得好像怎么着了。 生活当中是离不开化学，对吧？这个家里边很多的一些食物也好，没有化学它是不可能够保质保量， 不是化学制品就一定都是有害的哈。 所以 这就我觉得成年人还有这样的鉴别能力，可是对于电视机前那些未成年人的这些 不 小观众们， 哎，这广告不是给未成年播的，是给那些漂亮女生、爱美的女生、长得好看的女生播的。 不是，就是陪家里长得好看的女生一起看电视的那些未成年小朋友，看到这本来可能就学习压力会比较大，或者对这个学科就有偏见的时候，一听这广告词，好像更加言之凿。你看中央电视台都告诉大家我们很化学，这就形成不好的影响了，是不是？ 哎，你化学成绩怎么样？ 哎，我化学成绩比物理好，真的。 物理不及格，化学勉强60分。 没，物理不及格是真的，化学基本上满分100能打90分呢。真的，那当时学的是这无机化学嘛，就做的比较简单。后来上高中就是文理分科就不怎么学了，但是学的时候啊，这些化学成绩还都不错呢。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完了是吗？ 端，三句半就是这端。 呵，就这个化学还考90分呢，骗谁呀、啊、这个？ 昨天上午啊，在朝阳区大望路附近有一个东北饺子餐厅。负责人系着一条全都是油渍，哎，那油汪汪的那围裙啊，正跟那儿炸油条呢。当执法人员询问那个这位先生，您有没有健康证啊？人说没有。哎，有，我好像是没带，好像是有吧，反正就是含糊其辞啊。在被要求出示营业执照和餐饮许可证的时候，他又说有营业执照，被锁起来了，我没钥匙。这位负责人表示啊，我跟这儿的老板合作，你看我这不炸油条呢吗？我只负责早点。对此，朝阳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表示，这很有可能啊是餐厅老板二次出租的早点铺，这样做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存在很多隐患。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店啊停止经营早点，并且通知店主哪个是正老板，到食药监局接受调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餐饮服务监管处的刘国斌处长说，二次出租的这个早点铺啊，它安全隐患是比较多的，一旦要是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流动摊贩一走了之，这餐厅老板也是找着他们的。刘处长还说啊，按照相关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早餐殿堂内制作早餐，而是应该在批准加工厂内，就是所谓厨房里边加工制作。消费者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啊，就是摆在外边支锅这开始做早餐的，大家可以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这冷天吃一顿热热乎乎的早点啊，应该说是一很幸福的事情。 是， 当然了，这话得两说着。第一呢，人家食药监局做得非常对啊，这个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没有这些该有的证件、健康证没有的，就不应该能营业，就应该举报。当然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多的饭馆他不愿意做早餐啊，有些老字号早上起来还有，大多数认为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呢不挣钱。然后呢都给他转租出去，找个夫妻俩然后行你借我们这一个地方开个早餐铺啊，当然那个卫生情况你肯定后厨不能让他使啊， 是啊， 这卫生情况就堪忧了，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夏天你好说，你地铁边上支个车办不弄个鸡蛋灌饼你就灌进去了是吧，这冬天你恨不能吃着鸡蛋灌饼就北风灌北风喝吧， 你说这站在路边过一辆大车一淋油条上面沾全是灰牙都黑了，可不成啊。 是，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引导啊，一方面是规范的管理，另外一方面也是应该有一些引导。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冷啊，这个 O 里一串字母啊 ，ZSY。 今天北京确实冷 啊， 要说冷还是家乡冷。每年过年回家，一出山海关就感觉到开始冷了。到了家，棉裤啊，然后什么西湖面的棉鞋、棉帽子都武装到手指上了。 您老家是哪儿？是在关外的是吧？一出了山海关，不安博心说啊，其实啊，北京的冷啊不严酷，每年也就是12月下旬到来年的1月上旬，最低也就是-13度左右啊。这还有数据呢。他说这温度跟王哥他们老家差远了，他们家最冷的时候啊，这走路的时候眉毛是结冰的，耳朵露外边直接冻掉是吧？ 冻你见过是吧？ 冻掉还不至于，但是冻起皮儿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你拿舌头舔过单杠的那个杠吗？ 舔完会怎么样呢？ 舌头粘上了呗。 然后拿开水往下烫了，哎，血淋淋的。 还有像这个娟子， 哎，等会儿师傅，我问您问题，您舔单杠干嘛呀？当年 就是为了试验它粘上不粘上。 粘上了吗？ 粘上啊。 后来怎么弄下来的呀？ 使劲一下就疼呗。 脱皮了没？ 不知道啊。 是不是您舌头啊？ 对啊，别人舌头呗。 见多识广。 娟子1955说，今天太冷了，把最冷时候穿的衣服都穿上了， 应该 毛衣加毛背心，出门再穿上长羽绒服，还有毛线帽子、毛围脖。奉劝一些男同志和小年轻哈，脖子很重要，还是戴上围脖吧。 哎，这知冷知热，不过也真是这样，家里的老人和长辈啊，要是能这样妥协的照顾好自己，我觉得在外边的这些这个小辈啊、年轻人啊、家里的孩子也会更加放心一点，是不是？ 这天就没人穿一长羽绒服然后露大腿了吧。 哎呦，这个那 难说是吧？ 不好说，我估计应该还会有。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刘女士的这个遭遇哈，咱这个遭遇反正比较复杂，您就慢慢听。刘女士跟记者说呀，她在网上登记出售家里边8张共计4000块钱闲置的购物卡。咱先不说这购物卡哪来的，就先说这8张4000块钱的购物卡。 反正人家有。 11月8号啊，一个男的打电话来说要买这个卡，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在我们家附近的地铁站见面。第二天啊，这刘女士临时有事儿，就让老伴陈先生拿着刘女士的这个手机赴约了。据这个陈先生，他老伴陈先生回忆说，买家呢是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白白净净，说话也没口音。哎呀，他没出站，我们就隔着这个栏杆栅栏交易。他拿着卡呀打电话验了2张，说没问题就成交了。不过呢，这男的说啊，身上没带现金啊，还说自己正上班呢，请假出来的，时间紧张。要网上转账，然后呢，我就把卡号和姓名告诉他了。这男的呢，用手机操作一番之后，陈先生手中刘女士就是他媳妇儿那个手机就收到了一条95599发来的短信， 银行的， 哎，说刘某某您好，我行已经受理了谁谁谁叫王奇龙向您最后4位什么某某卡号汇款3760块钱的申请，这个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陈先生当时就心里边有点含糊。说这只是发出一申请啊，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到账，他打电话问了几句，说得4到6个小时，还给我看了看他手机，显示他卡里边余额哈还有3000多块钱，于是呢我就信他了。大约4个小时之后啊，刘女士哎一看这钱怎么还没到账啊，又等了2个小时， 还真能沉得住气， 又给他打电话，发现对方已经开始把手机关机了。刘女士想，我可能他睡觉了，然后此后多次致电对方，不是关机啊，就是不接电话，发短信呢也没回，这才意识到可能遇见骗子。 哎呀，刘女士跟她老伴儿也是老实人，实在人， 是吧？记者就问问银行，你这银行客服，你这个9599是肯定是银行发来的呀？人家客服人员说，确实是我们银行所发的，但是这短信呢，只是起到提示作用，表示有人操作了这笔交易。他说了。这个不成功，比如说转账不成功，可能是信息填写有误，比如说收款人的账号啊、姓名啊、手机号码啊，都是用户自己输入的，收款人收到短信当中只显示其银行卡号的后4位，如果把前边一部分卡号填错了，那么收款人姓名和卡号不符，银行也是不能入账的，这笔钱就会退回去。 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入不了账，或者说这个信息有误的状况下，还是会发这样的提示短信。 对，它只是个提醒，人家不是说了吗？以实际到账为准吗？反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家刘女士赶紧报警，而且后来据说啊，一查就是这种事儿，还不是刘女士一个人遇见，还有好多人都遇见了类似的这样的这种情况。骗子的骗术就是着急要求转账，而且是这种网上手机转账。看来呢，有的时候故意，比如说人家把这数字填错了， 或者是弄一张余额不够的钱 发起了申请，可是交易没成功。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在 不管您交易什么样的东西，不认识的人，这个不能实时到账的，您还是留神吧。 啊，对，实时到账啊，还有这样的一高科技呢。 对对对，你实时到账，你能看见，至少这落袋为安。 对，这个钱到了咱手，那余额数明确发生了变化，咱再把手里你是购物卡呀还是什么东西， 啊、 你给人家，这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哈。 好，听众朋友，今天和您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北京今天冷不冷，您穿了些什么，您家里边冷不冷，您最冷的日子怎么过的哈，反正关于冷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对于最冷门的化学哈，您还记得一些化学公式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就那氢氦锂铍硼碳氮氧那端后面那个还记着会往下背的，大家伙也 真的，你真的不会背了吗？ 差不太多吧， 是吗？ 意思吧。 哎呀，二价铁和三价铁有什么区别？ 忘了。我现在忘了不代表当年不记得呀。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十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卢球路沿线车流量极多，集中啊，多个路口行驶不畅。另外，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西二环月坛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早些时候，南二环的开阳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这个杜飞刚才给我了一解答，说那二价跟三价差一价呀，就跟五环跟四环差一环一样哈。这不是化学题，这是数学题啊哈。这个大家伙继续跟我们互动着啊。北京警方昨天说表示，这个有市民啊最近拨打110向公安机关举报，说在网上发现印有类似爆炸物品的可疑图片。图片呢显示大概是类似几根雷管一样的可疑物品。而且啊，这图片还附有留言。这留言说啊，我要上新闻，18年后见。 听着怎么那么恐怖啊？这个 警方目前已经将涉案嫌疑人赵某某给抓获了。对于举报人呢，也给予了3000块钱的现金奖励。 哎呦，这还有奖金呢！ 啊，根据介绍说，接到报警之后啊，市公安局迅速开展调查，很快就将涉案的嫌疑人赵某某给抓获了。这

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一直现在一直在做。 在贾廷信和白庙村村民的努力下，白庙村音乐会又一次发展起来。2007年，白庙村音乐会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过，对于白庙村音乐会的传承，贾廷信依然非常担心。 作为我们这一代，现在的条件要说比过去的条件好多得多。在这村400多年都传承下来了，要到我们这一代，要断了档，要失传，那就是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来，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非遗时光啊、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哎呀，北京这天儿实在是太冷了。 这今天说露、啊、露白腿的，人家还见着下半身这穿着 谁 脱了板的呢。 您来说说谁。 阿姨说去食堂的路上看见俩韩国留学生 啊 上面穿羽绒服，下边就是穿短裤穿拖鞋，这就跟下半身跟邻居的似的。 不是，我觉得这天能敢露肉的那都不是正常人。 今天那我们朋友圈里不是有一个大学同学，这姑娘就露了一截脚踝，她说她赶时间从地铁口往外冲的时候啊，越是着急，越是一路有人拽着她跟她说话，都不认识的人啊，都跟她说：“姑娘，你冷不冷啊？”估计可能是看着都觉得冷。 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住过暖气不好的地方，曾经在双榆树的老小区住了13年，冬天室内温度也就是14度，太冷了。屋里边都伸不出来手来，后来搬走了。现在小区暖和的很好，屋里边21度哈，在家穿背心就行。 那是真够暖和的。 对，21度也不至于穿背心吧，肯定穿个毛背心之类的。 身体好。 哎，就是，哎呀，所以他还说呢，想给换房的朋友提个醒，尽量不要选把边的户型、 哦， 真心是太冷啊，越靠中间越暖和。 真的吗？ 啊、有可能哈。那接下来又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了啊！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在丰台达人秀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以人为主体，以创造为重点，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所在。今天我们将来认识的是丰台区国资委的文化达人赵露琪。 我是来自丰台区国资委的文化达人赵露琪。 文化达人赵露琪从小学习二胡表演，现在拉得一手好琴。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和公司里其他会乐器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小型的乐队，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奏出优美的乐章。 我一毕业以后来到这个基层单位，是一家建筑企业。确实当时觉得这种在钢筋水泥这种单位当中可能用不到我的这个特长，因为我学它已经有10多年了。然后没想到这个国有企业这家单位啊，它的那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正好赶上上级单位有一个团拜会的活动，在老舍茶馆有一个演出展示，职工是就是普通职工来展示。然后领导就是了解到我的简历上写到我会这个二胡，领导说愿不愿意去展示一下，然后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就是欣喜的，因为没想到还有这个上班以后还能有这个机会去展示自己。慢慢的呢，我们单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多人他们从小也学习一些乐器，比如说手风琴，比如说是小提琴。然后我们在单位在组织这个节目的时候，通常都是需要所有人的配合，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天，我就说哎，可不可以咱们几个组一个小乐队，然后用咱们几个人合起来的这种音乐的效果来展示，我觉得可能比我自己的效果更丰满更好。然后大家呢就是呼声也特别高，大家也非常配合我。四个人，我是二胡，还有一名手风琴，有一名小提琴，还有一个键盘。然后怎么能合到一块儿？可能我的这个调是高一点，他的这个调是低一点，那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在一块磨嘛。然后总有一个音或者总有一个旋律，它是能够在一起的。然后最后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就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演过大约20余场，然后我们就是比较拿手 好的曲目大概有五六首。 今年的丰台达人秀其中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幸福社区啊，幸福社区呢有的是走进真正老百姓家里，走进社区，还有一部分是走进企业当中。有没有走到你的企业当中？你有没有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呢？ 我参加了这个幸福社区活动，然后我自己独奏了一曲赛马，现场反馈很热烈，因为大家觉得都是自己身边的职工，然后能够把这个通过自己的表演，让大家的这个心情可以说是比较就是愉悦的。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继续的多开展。因为这种活动我觉得既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而且呢又在这种活动当中呢，我们确实是在百忙的工作当中是确实是一种调剂，对于我们表演者来讲也是难得的舞台和机会。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文化达人欧阳树臣是一名摄影师，在他的镜头中，北京园博园向社会公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千变万化的美。他拍摄的作品多次获得区委宣传部等相关单位的认可和好评，也真真实实的展示了丰台之美。 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园子里拍摄一些那个我们园区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变化。因为在2013年我们有一个园博会，在园博会呢我们只有半年的展示时间，很多人呢只来过一次，而我呢在这儿工作，所以我要用我的方式来给全北京甚至全中国乃至世界的所有朋友来展示我们园博园的风采，也是展示我们的丰台之美。园博会时期最后我们出了四本画册，叫就是春夏秋冬，还有最后出的一个叫记忆园博，里边都有不少我的作品。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了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